堆砌怀念，让剧情变得狗血。深爱了多年，又何必毁了今天？都已成年，不拖不欠。

二名胡彦斌，你要的全拿走。 你要的全拿走，把回忆化成空，不要再胡乱说，体面的有所保留，说过的话当曾经复苏。我不必再为你迁就，说一句分手借口，一遍两遍三遍，最后百口莫辩，寂寞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。曾爱的太难无言，别人为过去留一些尊严，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。你要的全拿走，剩下的我承受，留下我们的口，别怪有没有用，我怕他以后没人宠，哪怕他不 蔡徐坤 Pull Up。 Baby got me all the time, got me saying what's on my mind, I can tell what's up again, I don't know my life or my start it again, second chances don't come easily, I'm not gonna pretend that I saw that seems to be the same wherever I am, holding on for something new, I'm making stay and I'm gonna make it through 差别，擅自定义了正确，凭空杜撰的背面，矛盾的誓约。

松绑，有一个臂弯，激动到滚烫，在胸口暗涌你温柔目光。倒一勺时光，换一勺泪光，野蛮的绝望，你陪我反抗，只可惜永远永远太奢望。是我放不下，没能把你遗忘，你早就成为我的灵魂不可或缺的重量。